说一套，我怎么想你，想不想知道？给的多，给的少，对我都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有时低，有时高，感觉像太空慢跑。我需要你抓牢。Come on and show your love， 耳边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小琥的 Show Your Love， 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黄小琥的作品呢，每次听来都会觉得他独特的嗓音诠释着非常有味道，并且当年早期在很多 pop 当中去进行驻唱，有累积到非常丰富的舞台经验。接下来要听到柯受良的大哥。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人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自恨自己爱冒险，强把英雄等想要新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复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

张宇的歌《我被爱打败》，很多人会特别羡慕张宇跟他的老婆十一郎说在歌坛当中能够成为一对黄金搭档，夫妻两个人可以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把自己的一些感悟、一些情感的一些经历、一些体会都融入到一首作品当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丽绮的《爱的疑问句》。 我若常常一天独自回家，心箱里空空荡荡，猜想你的生活依旧繁忙，你是坚强勇敢。天气开始转凉，我有春衫，你留下的羊毛衫，倒一杯热开水，从前一样不争气的眼眶。我想太习惯一个人说话，只有自己回答，看着深白色的沉默沙发，问一声你在干嘛，是这多大或者多么挣扎，爱情若喧哗，这样的问题你都懂吧，每一个疑问句都在等你回答。如果有一天我们相对无言，梦的另一边，

轻轻说再会，我的爱愿留在你的心扉。 记着活在你心的人，海之边有一年初夏上城，云之上把留恋托付了风，那是我的念念不忘，你会听到的回声。我了解有些伤口不去碰也疼，我期待你不抗拒其他的可能，我相信只有你令我永恒，才不会向天堂投奔，也不向地狱沉沦。还记得吗，我微笑着说过的话，还记得吗，你流着泪的回答，你也未必用执着的爱在每次轮回的任何的别离。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布《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的实施办法》，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党内法规。国资委党委书记表示，国资委党委将把党建考核结果与企业领导人员的任用薪酬奖励挂钩。国资委近日成立了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专项工作小组，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指出，央企要率先投身新区的建设。国际方面，朝鲜16日试射导弹，试射结果失败。我外交部17日回应，当前半岛局势已高度敏感复杂，各方应避免相互的刺激，降低紧张局势，为各方重回谈判桌创造必要条件。17日，韩国检方正式对前总统朴槿惠提起公诉，朴槿惠被控18项罪名，其中涉嫌受贿592亿韩元。同一天，韩国第19届总统选举竞选活动正式启动。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嘿，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没说的你都懂吗？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 这一段路程对你而言实在太遥远，你是个好的人，是一个好人，好到让人无法永恒，于是我不问为何后来没说得很诚恳。

我现在不想做医生，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大林拜拜我先走，大林拜拜我先走，大林拜拜我先走， 拜拜。 阿牛的这首歌《我是你的小小狗》，很多人会说阿牛他的音乐作品不够洋气不够时尚，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非常质朴的音乐风格跟他自己的一些创作，能够投入到他自己的很多的一些感悟跟自己的一些心情，所以在听他的歌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接下来要听到阿桑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不怕梦醒时你不在身旁，这是永远的凄凉。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会用一生来等待你。失落也好，孤单也好，只要你能说爱我。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失落也好，孤寂也好，只要你能记得我。